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3号在首尔的世宗文化会馆举行记者会，宣布投入弹劾并拘捕朴槿惠，争取特检延期48小时紧急行动。该团体在结束记者会后开始紧急行动，朝着政府综合大楼和宪法法院举行游行，表示要求延长特检侦查期限和尽早争取弹劾审判等。报道说，青年学生和工人等各阶层群众决定参加紧急行动。另外，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22号登载一篇社论，表示主张要延长负责审理朴槿惠和崔淳实笼络国政案件的特检侦查期限。